好，这个是星期二得到的特备节目，我很久没做了，所以今次就我先说，因为这几天和这个礼拜发生了太多事，我都打算出来讲一些东西的，所以就和 Tony 就录这个、星期二得到的特备节目。 咁啊，因为咧呢个礼拜发生嘅事咧，就系、是、法律嗰、那个，即系嗰个话题咧就好多，咁所以咧就叫 Johnny 一定要讲下啦，因为佢以一个即系专业人士嘅角度去睇，同埋我哋一般人普通市民嗰个角度咧，又未必一样嘅， 系啊。即系呢个两呢、这个礼拜就好多事嘅发生啦， 系啦， 即系包括一个老人事件啦，就林子健案啦， 系啊， 咁呢个我都有啲自己睇法嘅，的确系，咁我确实系同普通人嘅睇法会唔同，因为我始终系有执业嘅人咧，我自己亦都有做检控嘅，所以我对于警方搜证嗰个严谨，即系会去到咩程度，我大概心里边系会有一个要求嘅。我亦都相信佢哋对自己都有一个要求嘅，所以我同大家睇嘢咧，系绝对系会有所分别嘅。 因为咧，其实2014年之后咧，警方执法嘅标准咧，其实我都系高度怀疑嘅啦，系基本上系佢任何标准我都质疑嘅，所以咧。呢件事我係從頭到尾咧，我都係會選擇寧願相信一個受害者多啲嚇。咁、啊、但係始終去到後面咧， 去到今天， 去到今天，其實嗰條錄影片段咧，再翻睇下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如果係可以造假，嗱、啊、當然我就、那個反應啊，會唔會係造假啊咁樣咧嚇、啊？當時佢、如果真係俾人綁架，咁唔係暈咗？ 我同意，因為我第一刻我睇到我都話：哇，唔會嘛！嗰幅相點會係佢？即係我第一個反應都一樣嘅， 係 完全係咁睇嘅。 因為咧，你會第一時間諗：哇，會唔會係佢當時就俾人迷暈咗？跟住揾即係佢，因為你跟開佢嘅，梗係有個可能有個同佢差唔多身形，隨時 stand by， 跟住咧就。剝咗佢啲衫就攞咗佢啲衫，戴埋口罩，戴埋嗰個黑超 嚇。初初我冇諗到咁複雜啊！我初初就係諗咧，即係影到一個類似嘅人，咁就夾硬話係佢嘅啫。 咁但係唔係，因為佢所有裝束、手錶、動作都一模一樣啊嘛。 係啊， 係嘛。 跟住後來嗱，因為好多人咧嗱，坦白講，好多人係睇圖。就唔係睇片先嘅，睇圖就話誒唔似，因為有一個角度打斜噶嘛，其實 有個好瘦嘅。 系啊， 有 个好瘦， 有个好肥嘅，有个肥过佢嘅，有个瘦过佢，你唔会同一时间有咁多。 咁所以你咪开头咪好多空间去想象系一个假，同埋一个认错人咯。 系， 但系我系真住我就因为其实咧，我就做好多案咧，我睇过好多闭路电视嘅，所以咧我知道闭路电视影出嚟嗰啲身形角度、清晰度咧，全部都有好大偏差嘅。 系。因为当时咧，佢系有个镜头咧，系影得好清楚，系影到林子健个样单天望地。 系 咁，但系之后其他几个镜头咧， 全部都蒙面， 蒙面嗰啲咧系好蒙嘅，蒙得好紧要嘅，所以咧系令人当时系会怀疑话会唔会咁啊？但系你从翻佢嗰啲动作咧，同埋最紧要一样嘢系来自七间唔同铺头嘅闭路电视。 系 如果一间造假，可以相信。或者同人哋夾埋，但係會唔會七間同一時間呢？呢個係最大嘅疑點嚟嘅。因為呢你都知道啦，任何嘢古龍講嗰句説話啱噶啦，只有死人先係保守秘密噶嘛。當呢單嘢有七個人夾粉做假嘅話呢，係好容易穿煲嘅。 因為呢度牽涉咁多間唔同鋪頭個閉路電視呢，係好難搞。如果你話喺例如我哋做偷嘢案，你喺惠康或者百佳入面，咁嚟嚟去去都係百佳同惠康提供俾你嘅片嚟。 又或者商場加埋嗰間超級市場。 係啊，嗱咁如果你要做假都容易啲，因為你可以預先入去睇曬啲鏡頭喺邊先嚟做啊嘛。 係。 但係如果你牽涉喺條街嗰度咧，係好麻煩嘅，因為你要知道曬每間鋪頭裝個 cam， 因為唔係咁明顯嘅，其實個 cam。你真係要逐间攞个取样你睇过你先至知道个角度系点影到几入有几清你先至可以去拍嗰条片喎。 係嗱因为呢我哋即係基本上我哋最即係一向嘅立场大家都明嘅。基本上呢差佬出到嚟讲嘅嘢呢我哋系完全相反持相反意见持相反态度嘅。基本上呢系佢讲乜嘢我哋都唔相信嘅。但係尤其是嗰個差婆啦，嗰、那個咩西九龍重案組嗰個女人啦，嗰、那個比較個樣比較嚇，唔係咁友善嘅樣嗰個差婆。咁我出嚟一講咧，佢仲話嚴厲譴責，喂，人哋都仲係疑犯，即使係咧，你已經譴責 定人哋，即係你已經覺得未審先判啦。呢樣嘢我覺得好反感嘅。 係當日出嚟嘅時候咧，都係我都係呢個感覺，因為嗰日好錯愕嘅，即係你明明係講緊單案查緊咧，忽然之間就變咗拉人咧。呢樣嘢係好難接受嗰下，即係覺得好似淨係喂，真係將原告打成被告。 係啊，你咪白面包青天係嘛？你個係常威嚟。 咁我對差人嘅分析咧，就唔係同你個頭先嗰個立場有啲唔同，就唔係取決於我信佢定唔信佢。我就亦都係傾向唔信佢，多數都係㗎啦。但係我就係知道咧，佢哋始終係一班公務員，佢哋有好多嘢咧係要寫報告寫到趴喺度嘅，佢亦都有好多 internal record 咧，就唔會咁容易。夠膽做某啲動作，咁所以咧，我見佢夠膽落差廚告林子健咧，咁佢一定係執夠籌攞夠牌。咁你如果你要覺得點先攞得夠牌咧，佢一定係睇過曬所有閉路電視先。佢唔會後來，佢唔會夠膽原來有啲片影住佢俾人夾走，我就唔拎出嚟。 哦， 跟住我話收收埋埋， 因為隨時人哋有機會攞到出嚟噶嘛，係嘛？ 因為你一俾第二位攞到出嚟咧，佢哋係一個超級嚴重嘅公關災難嚟嘅，直情佢仲慘過佔中嗰時候，你警隊嗰個信譽個崩潰程度係大過呢個五點鐘許 Sir 嘅時候，同警察攞警棍搏人都冇咁大鑊。 咁而家啲人都唔覺得警棍搏人好大鑊啊！原來， 喂，呢個係嗱黃嗱，即係所謂黃藍陣營、黃絲陣營就一定係咁睇啊！喺但係佢哋都仲有自己藍絲 market， 佢叫 integrity 要守住噶嘛。如果差人走去咁樣揞完條片咧，佢哋真係會玩完噶。佢哋係連撐警嘅人都撐唔落嘅會。 係。咁啊，依單嘢咧嗱，即係你話事後再去檢討翻佢咧，咁佢咧，你而家 charge 佢嗰條罪要誤導，即係故意誤導警方啦。咁但係佢都有得，佢都可以講得甩嘅喎，照計，因為咧佢話我受驚過度，我未驚完，係嘛？所以講嘅時候，往往同事實可能係好大距離或者好係嘛？咁佢可以用呢個理由啊，係咪先？咁而且你睇佢樣，佢都可以話俾人知啊。其實我都精神都可能有啲問題啊。 佢而家咁嘅款， 佢都可以 唔好話我專業分析咯，純粹事實分析就佢而家睇嚟個走向都係話自己係 精神， 即係精神有啲問題。你睇佢而家，佢自從俾人拉咗之後，啲答法好奇怪啊，變到即係出嚟叫人咩一家團聚啊，定乜鬼啊？ 哦，係啊，中秋節係啊，中秋節快樂係咯。依樣嘢係比較即係無厘頭啲咯。 記者打俾佢，即係未拉之前，記者打俾佢又話匪夷所思啊！ 係啊，話戴口罩嗰個唔係佢， 話俾人做啊！喂，大佬點做啊？唔係有個極限咁啊！始終 係唔係？ 因為你真係唔係黃之峰啊！真係得罪講句啦， 啱。即係 你真係冇人識你嘅今次，即係之前 發生之前， 都唔知你係邊個。 快必識佢之外 係啊，何志剛識你咯， 何志剛識佢係咯。大家都知道佢哋都系比较同一只型号嗰啲啦。嗱，咁我想讲多一样嘢，即系咧，当时我都喺度反复谂啊。如果系要即系同佢夹埋，屈佢，揾一个人同佢似样嘅学埋佢行，系要用几大嘅成本咧？ 系。 第二，呢个系第一点啦。第二，七间铺头都要同佢讲同一个大话，呢个我相信好难。 嗯。 一定有，一定穿煲嘅。而且会好快， 因为当你真系得啦，睇晒闭路电视镜头啦，搞掂晒啦。喂，仲有人证喎呢个世界， 系啊系啊， 你旺角嚟嗰条街，你俾几个黄丝遇到你咁点咧？ 嗱，咁啊，坦白 讲， 嗰 度 咧就 严 格嚟讲唔系旺角，嗰度咧油麻地、砵兰街同埋呢个叫做咸美顿街交界，咸美顿街同砵兰街最出名就系卖棺材。咁而家呢棺材铺执咗好好多间噶啦，执剩一两间，但系嗰度都系砵兰街嚟讲，叫做至阴至寒嘅地方嚟嘅，吓、所以咧系日头咧就有可能有啲小姐，每条街有一两个小姐喺度等客，企街等客，咁夜晚会多啲，一条街有十个八个，但系咧都唔系旺嘅地方。 系，即系我头先个讲法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有心，当真系有心要拍条片， 系， 咁你本来拍条片。就呃到个闭路电视，但係就变咗另一个困难，就你喺条街度就容易俾人撞破喎。咁撞破咁你又要点样冚住嗰、那个即係冚住嗰个镬呢 嗱撞破嗰度反而相对容易啲，如果真係啦，如果假设真係国安绑上佢上车跟住搵一个假嘅人，咁人哋唔知佢系边个戴口罩嗰个肥人。 喺街度行，完全唔会发生咩问题嘅。问题就系、是、你系绑佢喺途中咧，影唔到 cam 啫，都有人望到噶嘛。 系啊， 其实系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嚟。 系啊，你仲要称咗佢上车，除佢啲衫，着翻晒落嚟，再行翻落嚟，即系呢个过程系咪真系可以喺砵兰街冇人见到咧？ 诶、 个难度系好高嘅。你点解要拍？唔系，如果你系绑匪，你要绑人，你会唔会？你会你点解要咁做先？其实应该有咁快够得咁快夹走咗就闪啦。 唔系，咁佢夹走咗佢喺上面做嘢咧，因为里面佢可以遮晒噶嘛。其实咧，只要夹上去车，只系需要三秒钟就夹到佢上车噶啦。咁但系呢三秒钟都有机会俾人望到噶嘛，系、嘛？咁佢落翻车就冇人知，因为咧你唔会喺原路度落翻车噶。 所以系唔似一个会策划去绑人嘅人会谂出嚟嘅嘢噶。咁绑人嘅人点会做呢啲嘢噶？ 唔系，一定系会离开现场。嗱，如果正常嚟讲啊，咁我哋 我绑人我就唔会砵兰街绑咯，我先约佢去西贡食海鲜先啦，喺海边绑佢。 系啦，反而咧，而家我哋再即系细心啲谂咧，好大机会系点咧？系其实绑佢或者真系可能绑佢嗰个咧，或者嗰个对方啦吓、啊，其实系同佢识得嘅，而且咧佢系对方约佢，可能大家交谈咗好多次，系可能约佢出嚟讲数。諸如此類啦，甚至乎一單交易都未定。 我哋而家都係即係悲壯而家有嘅嘢啫啦。如果後來又影到第啲片，我哋就會修正嘅，因為真係而家暫時有咁多啫啲料。 估嘅啫嘛，係咪先？最大可能性係乜嘢咧？係佢哋嗱，係佢哋咧。即係依個人咧，同對方本身係相識嘅嚇，咁啊，所以咧。打俾佢，喂，你唔好咁做喎，點樣點樣，或者最多乜嘢？ 我哋第一個假設，即係假設佢又俾人搞， 係啦。 但係我哋相信佢俾人搞嘅地方就唔係喺旺角，而係俾人約咗出嚟之後， 係佢係自己赴約嘅。咁佢因為咧，佢想營，可能亦都有因為想營造嗰個俾人綁架嘅假象，所以咧先至係去西貢赴會之前咧，就特登做一。条闭路片，你就自己戴埋口罩就话俾人知啊！突然间失咗踪，即系可能啦，这个可能系呢、这个我哋假设啦。咁但系佢去到现场，其实佢都知道自己有危险噶啦。如果唔系唔会拍定呢条片，即系做定呃闭路电视嘅动作啊。即系赌神咧，特登加500副牌， 捽 戒指系嘛？ 似啊！ 咁佢去到， 因为其实如果你大家睇嗰条片咧，你见到个镜头系嗰个人，系其实系行下戴紧口罩，你再快细心睇多次， 哦系咩？ 有一个角度睇住啱啱戴紧箍紧个口罩嘅。 哦，咁唔知啦。嗱，咁咧，就系、是、有个问题，佢约咗佢嗱，我哋估计咧，佢系约佢喺西贡见面，咁之后咧，西贡咧，咁佢咧可能同你。谈判破裂啦，咁最后咧，可能咧就真系有机会喺俾人夹上车打，就喺西贡咯，或者系可能人系室内地方，就俾人喺室内地方度打咗一身啦，未必有禁锢嘅，可能打完一身啦，教训下你咁，可能教训下啦，咁嗰啲钉咧，照常理就照计唔会系自己钉自己嘅，即系我哋信佢啦吓，当佢真系俾人钉嘅，咁可能系啦，即系俾人哋钉喺佢身上。 我哋始终都觉得呢个肥仔冇咁勇嘅。我覺得佢似俾人釘多過自己釘自己嘅。 係，咁但係點解會即係之後事後去翻咗屋企又要洗埋衫，仲要沖埋涼，咁但係咧又 所以係啦。我哋第二個假設咧，就係、是、真係其實佢真係冇俾人夾，真係唔知佢點解自己搞嗰單咁嘅嘢出嚟。 係， 即係呢個個分析都似嘅，因為佢係嗰日係有計劃地行去旺角。亦都有計劃地無啦啦自己戴口罩行， 係呃係啦，呃閉路電視，呢個係我覺得都係似嘅嚇。咁啊，即係點講咧？坊間好多種講法啦，即係咧佢話有可能啲人係點樣咧？就係、是、佢本身可能都係覺得自己冇乜人。冇乜人識啊，或者嗰啲得唔到咩實際嘅利益，咁可能想去美國讀書之前揾翻筆，即係人咁講啦，又或者佢可能做慣卧底，即係有人有啲坊間都有咁講法啦，係真兄弟事件佢都做慣卧底㗎啦，唔爭在今次啊，不過今次係出賣民主黨咁解啫，即係咧，因為民主黨壓咗落去啦， 大家我知道大家係好對國安反感，但你細心諗下呢件事先。你細心諗下呢件事，佢個舉動係奇怪嘅。佢真係點解要咁高調翻到去，一定揾曬啲大佬出嚟開叫，即係話要開咗幾招先咧？ 係。 即係呢個真係似係有問題嘅，呢個行動模式。 嗱，因為咧，我哋任何人聽到咧，第一件事一定係信咗佢先嘅。 係， 因為咧，因為我哋以我哋所知，中共咧真係會咁做嘛。 係， 而且唔係未第一次啊嘛，好多單嘅啦嘛。所以咧，我哋係第一定相信咗佢先。不過從當時曾玉成都有提講過一樣嘢，其實當時我節目，我啱啱禮拜一節目都錄啦，喂，老實講，綁你嗰個其實都會好有問題啦，即係意思就係、是、冇人識你噶嘛。係 啊，曾玉成問嗰個問題，而家我哋細心諗翻就好有意思啊，話佢話覺得好奇怪， 你知係 點解會綁林子健，唔綁第啲人？你撐劉霞、劉曉波嘅人係大有人在，有名有姓， 有名有姓出名係啊。即係佢根本就冇人識。喂，如果佢唔係話依單嘢佢自己爆出嚟，我哋點知你話有張美斯嘅相啫？美斯幅相值錢過你個人好多啊！係係咪？咁如果人哋係為咗要嗰幅相嘅，打到你講為止啦，淨係攞呢幅相啫嘛，唔需要做其他嘢嘅。係即係其實唔需要警告你嘅。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啦，其實當時一開始已經有人提出咗噶啦，就係咧根本你。打咗開口牌，話要攞翻去大陸啊嘛，喺你過關嗰時扣住你，咩都搜到啦， 係 係咪？基本上唔需要咁做， 唔需要喺香港做到咁嘅地步， 係 即係如果係純粹為咗制止你俾張相去嘅話， 係咁樣咯。 咁所以 即係依單都好奇怪嘅，而家仲即係意思就民主黨好快就縮曬啦，係咪？咁但係縮嘅時候咧？有个问题啦， 嗯， 你当初同佢一起出嚟见记者嘅时候，你冇问清楚嘅咩？ 嗯， 系咪？ 当初去问记，嗱，我哋有位朋友都想加入，我哋停一停先，等一等佢啊。好，我哋而家有位嘉宾嚟咗，咁啊 ，Carrie， 啊 ，Carrie， 为你讲下嘢喂。 喂，大家好啊，第一次同大家喺空气中沟通嘅。咁我咧就对呢件事入边咧，其实我觉得吓、啊，我个人认为啫，吓、啊、点样可以吻合到咁多样嘢？其实佢唔系傻嘅，我觉得佢叻嗰头。佢点为之叻嗰头咧？佢要扮劲。嗱、啊，点解我会咁讲咧？首先讲我嘅睇法先。我觉得佢系中共嘅卧底。 系我一阵先介绍阿 Carrie，Carrie 其实我个新嘅合作伙伴。咁佢咧都好熟悉啲法例嗰啲嘢，咁我亦都嚟緊研究咧，會同阿 Carrie 可能，我因為我想開翻個講法律嘅節目啊，咁我一陣間都會再講啊，因為今日太多嘢發生，咁咧我亦都遲啲會同佢講，就會可能講翻多啲法例嗰啲嘢，佢都幾熟嗰啲嘢嘅。嗱，你繼續。 係啊，因為咧我睇咧，我本來我就唔想出聲噶，但我覺得佢呢種行為咧，其實大家咧都可以研究一下，其實佢究竟喺度做緊乜嘢嘅。嗱、我假設性，如果佢唔係傻嘅。啊！佢系中共嘅卧底，咁佢今次咧就谂住，哎呀，我横掂我做咗咁多年，又冇咩得着，又冇咩大功劳贡献俾阿爷，啊，咁阿爷一定唔会有啲咩大嘢俾翻佢噶啦，因为你冇嘢交出嚟啊嘛。好啦，咁佢自己喺民主派又好似出唔到位咁样，咁于是乎佢又计划咗系去美国读书嘅。 O K， 临别秋波， 临别秋波，我直头你横掂约开我嘅，我又扮晒有诶揾你倾偈，有嘢有放风，即系放风俾你。咁阿爷梗系出嚟同佢倾噶啦，佢出到嚟原来唔系，我假设就系我勒索，喂，我唔玩啦，我同你做咗咁多年奴才，武功都有奴，啊，你俾翻嚿钱我，啊，咁我啊过美国啦，算啦，咁点知可能阿爷就，诶、哎，即系你勒索我，濑嘢， 二打六，你行开啦，系咯，同我拗嘢咁可能， 喂咯，喂，你咁嘅情况下，好老实，喂。喂，咁我玩大佢嘅，即系如果我系林子健， 其实真好似系咁嘅。 吓，喂，咁我点解你会咁样讲咧？ 你睇下个样嗱，真系嗱，我可能真系好 bias， 我就觉得佢真系好唔掂咯。佢真系似拗嘢都拗唔掂。 冇错啦，嗱，点咁我哋可以解释翻点解佢会喺旺角做紧呢啲动作？其实佢每次入去同人哋我哋所谓交收啊，有呢个嘢嘅时候咧，佢都系做紧呢个动作，惯性平时都系咁样做，隐蔽式入去同人哋见面嘅。咁今次都係隱蔽式去同人哋見面，點知傾唔掂，咁人哋唔騷佢，佢又諗咗成晚，好，我同你玩大佢之餘，我又可以做下英雄，係嘛？我做民主派嘅英雄，我又順便威脅你阿爺，你話我冇用啊，做唔到，我而家整壇結嘢你嘆，咁就玩大咗啦。 我覺得件事啊，我假設性啊，你當我個人認為啫，唔一定係真嘅。 大家都估噶啦， 唔 係 啊，你依、這個呢、這個假設性其實網上已經有人講噶啦，已經有人講嘅，其實好多種假設嘅。不過咧，我就覺得咧，佢未必咧係可能係真係，即係你話佢係咪真係中共卧底？我覺得就未必係。但係有樣嘢可能就覺得咧都有機會發生。點解咧？就係、是、佢得到美斯幅相，可能都覺得喂。喂，起码都卖翻一百几十万啦、或者可能卖翻五百万啦吓。咁佢可能咧，唔系佢可能系知道，因为咧，我觉得佢系识得对方，佢话有个姓许嘅同佢联络开嘛。嗰、那个一定系佢一定系知道嗰个系中共嘅嗰啲叫做中间人，又或者咧系帮中共做嘢嘅人，甚至乎系国安，佢一定系识得佢嘅，而且系基本上 系 有交流嘅。所以咧，佢特登。作個故事出嚟咧，就話咧俾人綁架，費事曝光，就係、是、自己原來自己約咗人嚟西貢傾講數。咁、最後佢特登所以咧就報個局出嚟，就俄稱自己去，咁啊講大咗嘅。咁但係佢都覺得會有閉路電視啦，所以咪做啲嘢故步而陣咯。咁佢亦一嚟唔想俾人知道佢係同中共不嬲有交往，因為咧我覺得其實民主派大部分人都係同國安或者。中共嗰啲中間人係有聯絡嘅，即係你諗下啦，個個都有噶啦。問題就係嗰個聯絡係可能，喂，大家禮節性嘅嘢嚇，你係喂，冇搞咁大鑊。老實講啊，大家都知嘅啦，冇可能。 知你出嚟遊行示威，啲警察公共關係科都會嚟揾你㗎。 係啊， 佢嚟揾你問你今次點啊？你想去邊啊？你想做啲咩啊？你哋會做啲咩嘢？係會有人會嚟問㗎。 係啊，係啊，咁啊。香港個差佬就馬 Sir 啦，又係啊，叫做嗰、那個阿馬 Sir 都認得我哋嘅，其實都嚇，因為其實佢一定有曬我啲記錄噶啦。 我哋一間先講遊行示威啊。 嗱，咁跟住咧，佢就可能係即係人哋知道咗佢有依個 product 一張什麼相嚇，咁佢嗱可能開咗價，咁啊傾唔掂數，喂你傾唔掂數，我咩嘅喎，包大鑊嘅喎嚇，咁、可能。人哋可能真係有打佢嘅，喂！你如果唔係咧，你如果唔俾錢我就搞大佢，甚至乎有可能人哋一講到錢，哎，俾錢啊！嗱，依餐茶咧三嚿水，我同你買佢， 即係可能多咗你啊！即係可能有係咯，係咯， 你值咁多 嘅 啫， 係你值咁多嘅啫。跟住話你同咁講我，我同你玩鋪大嘅 咁，有咁佢好老實啦。你同我玩大，你出嚟同人講話，你一路都係俾消息我嘅。你又唔可以，你又唔可以，你又唔夠膽出嚟難過，我一路都係出埋緊， 又唔爆得嗱， 出埋緊香港市民，你又唔爆得， 唔又唔可以話我係啊，原來我同佢不嬲都係佢條針嚟噶，又唔講得呢啲喎。 唔係，即係咧，我哋嗱，如果依方面咧都係一個做都係一種猜測嚟啫。如果你話比較良好啲議員，佢不嬲都同佢有聯絡，不過咧就冇出埋過依個民主嘅，但係咧聯絡就係有嘅，大家相識。咁今次咧，可能人哋知道咗佢有幅咁嘅相啊，美斯親筆簽名相，話要寄，話要送俾劉曉波，咁啊，跟住轉交俾劉霞。咁人哋可能約佢出嚟，喂，有冇數講啊？咁講數，我哋其實中間嘅內容我都唔敢估，因為咧，始終呢啲嘢唔方好嘢嚟嘅。如果一約出嚟講數，一定係牽涉到錢銀嘢等交易噶啦。咁大家講唔掂數，就可能對方就哇，你咁串咁啊，揾人打佢都未定，有可能嘅，跟住釘佢十字架。 系咪揾 啲书钉？呢个有可能嘅，咁所以咧，佢翻到屋企咧，如果佢系处心积虑嘅话咧， 咁都怪喎。唔系翻咗屋企， 如果处心积虑咧，正常佢真的要洗衫嘅，因为咧佢啲嘢咧冇人哋衣物纤维嘛，净系得自己嘛。 嗯， 即系如果佢系人哋啊，如果唔系俾人哋揿住嚟钉， 佢会唔会自己钉咧？ 唔敢讲， 我阴谋论啲啦， 唔敢 我阴谋论啲，佢会唔会自己钉，谂住玩大啲？因为佢又唔可以讲佢去卖，佢同人哋沟通出卖香港市民，咁中共如果睇死佢，你唔够胆讲。 唔好话沟通啦，即系咧，基本上所有嗰啲民主派，尤其是温和啲嘅，都系同中联办有某啲非正式渠道沟通噶啦。有联络，有人联络开噶啦。 佢嗰啲咧都系一啲善意层面做嘅嘢，即系大家交流一下先，唔好将件事推到咁极端。但系佢呢种今日玩到咁大，我觉得佢都受好大委屈嘅。或者佢落唔到台，要夹硬要玩大佢，咁、那个十字架系边个人钉嘅咧？嗱呢样嘢，我个人又认为有保留， 暂时 唔一定系俾人哋钉，可能自己钉嘅。你睇下佢下都喺膝头哥嗰度，你唔见佢钉下个背脊，钉下第二度。 嗱，如果我哋头先嗰个假设咧，系去倾下，倾唔掂咧， 俾人绑咗去打。 咁你如果倾下倾唔掂，咁样俾人绑走咗去夹硬喺度钉咧，就会变得有啲唔合理啦。倾唔掂，数咗最多冚你两巴嘅。 系、 傾唔掂數，我而家要迷暈你，應該係唔得嘅，做唔到啊嘛。 係 傾傾下，大家拍台拍凳，跟住而家忽然間點迷暈你咧，就有困難喎、 啊、 又。 係。咁啊係， 同埋佢整件事入邊，我覺得佢係要有咁大玩咁大咯。嚇、啊！呢樣嘢係大家要留意嘅，即係我個人認為。佢點解玩到咁大呢佢就是、 另外咧，而家坊間其實有一種講法就係咧，佢可能都係同中共有默契噶啦。今次咧主要對付咧就要對付民主黨，因為咧拉曬民主黨落水之後咧，就而家啲人係千夫所指嘅話民主黨你冇用，跟住拆翻以前衰嘢，話又話民主黨買香港。咁可能佢目標咧真正目的就係要削弱你民主黨嘅公信力。 嗯， 我即系呢个都系有人咁 讲。呢、這个另外 网民最网民最好笑嘅讲法就系、是，民主党边有公信力嘅，从来都，所以根本就削弱，唔使咁样削弱，唔使咁样兜咁大圈削弱民主党嘅， 唔削都弱噶啦，系嘛咁讲。咁即系咧，我即系觉得今次呢件事咧，讲真啦，我哋一路都觉得咧，任何人发生，只要佢话发生啲事咧，我哋一定第一同情佢先嘅，基于你理心系嘛。如果真系发生啲事，第二咧，确实。追查往績，喂，我哋節目都一路講啦，唯一係有往績噶嘛，你未必係中共親自攞打噶，佢可能身邊嘅人聽到，哇，依、這個撲街專做嚇咁撚麻煩，交翻啦佢，哦，咁下底啲人收到噶嘛，即刻啲馬仔聽到，知道大佬，我知點做啦， 都嗌做嘢喎， 係啦， 係 啊，變咗咁樣啊， 係嗱，我想講少少，即、就、係、是、我覺得佢事後啲回應咧。是有啲問題嘅，即係嗱，首先大家都記得佢啊入咗醫院之後咧，佢好快已經出嚟講，我係一個普通人嚟嘅啫，我以後會收聲噶啦。佢嗰陣時已經講呢一啲説話噶啦，跟住就再去到俾人拉之後咧，咁當然啦，佢俾人拉咗，佢保持緘默，佢唔講，咁呢個係佢嘅法律權利嚟嘅，呢、這個我都同意。但係咧，佢嘅表達都係好差咯，即係出嚟祝大家。快乐啊，中秋节快乐啊，系答得好无厘头啊！你唔似一个你，因为你自己都话你话，你觉得一个政治事件，所以我要 受害者 嘅受害者，我要公开呢件事，呢件事系政治。如果你一个政治人物嘅话咧，你出嚟，就算你系点样保护你嘅法律权利，你都应该有啲嘢要出嚟讲交代嘅。但我就觉得佢喺呢方面咧就做得相当之差。 系， 亦都你甚至乎你要去提堂嘅时候，咁你去医院啦，咁你又语无伦次啦，唔知点解，即系好似精神恍惚咁咯。嗱、我睇报道噶，我睇报道咁讲噶。咁呢、這个即系我唔知你系咪身体有事，但系俾人嘅感觉就系、是、你好真系好似玩大咗，我而家赖皮咁咯。 咁啊，佢亦都可以用呢个作为一个。即係抗辯嘅理由咧，嚟緊就話受驚過度，我乜都唔知啊！我而家乜都忘記，即係之前好多證人失憶嘅嘛。係，咁佢都係失憶嘅啫。咁你最多告我語無倫次啫，送我最多送我入青山赤下啦。 佢而家個表現就係唔夠正面，咁令到香港市民包括我就開始又亂諗嘢啦。頭先嗰啲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啫嚇，即係估計嘅。 因為而家其實好多種，即係你變俾 人哋好多幻想。唔係你一係你唔好似李波咁咯，話呢件事已經平息咗咯，多謝大家關心咯。 哦，咁啊係。 係啊， 因為李波嗰啲咧，即係 一國兩制之下， 李波講嘅嘢大家心中有數，知道。 唔係你係好似李波講嘢，我反而覺得。讲得好、啊， 佢系真系受害人。 你冇讲完嗰段说话，你大家已经知道系咩事， 系啊， 你 系 因为有一个交代，大家唔会再去逼你波出嚟做啲咩嘢啊？ 冇错，因为大家知道你生命受威胁啊嘛，系咪？喂，咁啊，依节我哋讲咗半个钟头啦，谂住早啲瞓觉，点知搞成咁，唉， 冇得瞓噶啦，今日 系 即系嗱，一阵间呢节。下一節翻嚟要講今日另一單重要嘅政治事件， 其實就兩單嘅，一個係早兩日判星期二判嗰單，即係從而家叫加刑啊，咁啊下一節翻嚟再傾。